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79节。民乱规模，以败人功；损人器物，以穷人用。睇呢四句。呢啲亦係好缺德嘅事，但係我哋喺不知不覺之中，好容易違犯。規模就是而家讲嘅制度，讲嘅规矩。所谓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。人是一种群居嘅动物，大家喺一起生活，就一定要有规矩。冇规矩就乱啦。团体越大，当然规矩就越多，亦要严格。我哋系团体之中嘅一份子，一定要知道自己嘅身份。破坏规矩就是而家所谓的特权阶级，自己以为自己有特权，可以不遵照规矩来做事，那错了。团体兴旺，社会安危，都是那些法令规章在度保护。一个有德行的人，有学问的人，有良心的人，一定非常尊重制度，遵守规矩，绝对不敢紊乱。紊乱，你不单止破坏那个团体，注解里面讲，实在是伤天理，坏良心。我们听到这句话，哪有那么严重的，细心思维确实是这样。你做个不好的榜样，你能用特权，人家亦能用。于是国家法令规章虽然有，没办法执行。团体虽然定有规矩，我哋寺院里面有常住公约，如果大家唔遵守嗰啲规矩规约，等于一张废纸。那个团体哪有不乱的道理的？我们要想到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些事实真相，特别 是佛门。我哋遵守戒律，遵守规章，就是尊重佛法，就是尊重社会，尊重一切众生。你同事都必须通达明了，绝对不敢违越，点敢不破坏。这种事，老实讲，古今中外都有。它是人类一种不正常的心理，那种心理从哪里生的？从骄慢生的，骄傲啊！我比人强，人哋唔及我，呢种事情我可以做，人哋唔做得。人哋要守规矩，我可以唔守规矩。从骄慢心生嘅极重嘅烦恼啊！冇智慧嘅人，冇受过好教养嘅人，贪嗔痴慢，唔单止防唔住，老实讲，日日喺度增长，佢亦习以为常。唔知道改过，就算日日读圣贤书，甚至日日有机缘闻佛法，听到圣人教诲，佢已经养成咗习惯，已经养成习惯啦。谚语所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。虽然不是本性，它养成习性，习性时间耐了亦不容易改。亦因为这个事实，所以古人垂训教学要从孩童教起，好教。中国的圣人更厉害，从胎教开始，母亲怀孕就开始教育他的小朋友了。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要纯正，情绪要温和，举止要安详，影响胎儿，所以从胎教始。现代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以为他好像太过分了。做父母只顾自己，不顾下一代，这是对社会不负责任，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，对一切众生的福祉不负责任，不负责任就做罪业了。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有好多好多灾难，天灾人祸，追溯它的原因就是不负责任，做罪业 所感得的果报。虽然佛菩萨慈悲，无量寿经上讲的那几句话，先人不善，不识道德，先人是长辈、前辈，他们没有教我们，我们怎会懂？好像我这种年纪，还受到几年教育，不多，两三年而已。以后就遇到日本人侵略中国，八年抗战那段期间流离失所，我们好小就离开家庭，跟住学校，不错，学校的老师好，那个时候的老师跟现在做老师的人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对老师的恩德永远不忘记。老师代替了父母，咁时时听老师教导，懂得一啲道理，这个根系从呢度扎落嚟嘅，好似嗰种好老师将学生当做仔女对待，认真负责咁教养，而家亦遇唔到啦。老实讲，有嗰种热心慈悲嘅老师，学生亦揾唔到，世风日下。所以我跟李老师在一起的时候，李老师就时时感慨，他真的想传道，没人接受，没人真正肯学，没人依教奉行，不会依教奉行，佛菩萨来亦冇办法教。你所爱嘅，你所喜欢嘅，不过系表面上一啲常识咋。喜欢听，喜欢讲，你做唔到，你亦唔愿意做，你仲系随顺烦恼习气。换句话讲，你仲系做轮回业，你仲系难免唔受三途果报。呢种情形叫真正善知识睇到寒心，善知识慈悲唔教唔得。总希望听众之中有一两个过悟的，如果你说有很多人过悟，那是没有可能的事情，十万人之中有一个过悟就很厉害了，那个善知识到这个世间来就算冇白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古今中外大善知识传道，一生能得一个继承的人， 就非常满意了。一生遇不到一个传人，这种例子好多好多，一生都遇不到一个。我们如果真的觉悟呢，真的明白六道轮回生死之可怕，了凡先生讲慧心，造作一切恶业恶报的可报，我们就不敢了。那些果报都摆在我们眼前，只要你头脑冷静一点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。看看人家的苦报，想想它是什么业因造成的，我有没有做那种业，我将来会不会受他同样的果报。看看地狱，看看饿鬼，看看畜生，所以古时候每个县城都有间城隍庙，城隍庙里面都塑造地狱变相图，它的教育意义非常之大，给你看看地狱里面那些状况，跟你说什么因感，什么果报。不是吓人的，是教人去反省。它是事实，不是想象的。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从改造心理做起。现代人讲的心理建设，心理建设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是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地藏有三经，地藏十轮经、占察善恶业报经，就是地藏三经。大乘佛法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时时读，明白业因果报的道理，你自然就能肯定种善因得善果，种不善的因绝对得不善的果报。令我们在它里头回头，务必要心善念善，行为善，先做一个善人。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，第一步是教你能保住人身，不堕恶道，将堕恶道的业因通通戒除。太上这一大段 你睇佢讲嘅善唔多，讲嘅恶比善多两倍。点解呀？用心我哋好清楚好明白，希望我哋唔好堕恶道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我哋得人生，遇到佛法，选择出家呢种行业，呢种行业系乜嘢？逐佛为命，维持发展如来家业。我哋为咗咁啫。出家之后，我哋做到未？我是个好人，心亦好，念头亦好，行为亦好。我出家了，我冇认真去做，属佛为命，去显扬如来家业，我就已经有罪过了。我哋举个简单例子，譬如你被任命做一间学校校长，你心亦好善，念头好善，行为亦好善，冇任何缺点，但系你冇教学，你冇为学生聘请好老师，令学生日日荒芜功课，你唔可以话我好善良，我冇过失，你冇尽到你嘅职责，咁就系你嘅过失。呢啲道理唔难懂，大家都能理解。我哋而家着上呢件衣服，衣食住行，接受善信四事供养，我哋做咗啲乜嘢？如果冇认真努力去做，我哋着呢套衣服，骗取善信嘅供养，喺佛法嚟讲系道戒，我哋系道心，我哋假借佛菩萨嘅招牌，呃一切众生。冇将自己本分事情做好，仲要破坏规矩，仲要窒道障碍，做啲损人唔利己嘅事情。点解做呢种事情如痴呀？点解如痴？贪嗔千万嘅烦恼太重啦，自私自利嘅念头太深啦，念念总系想压个人，念念 总是希望享受特权阶级。不知道这种念头是罪，正是地藏经上所讲的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罪。你如果发展到行为上，那罪就更重了。我们这一生重求得道，求了生死出三界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种希求是个梦想。怎会现实？如果真的要令我们的愿望成真，没有第二样，唯有依教奉行。圣贤的教诲日日要读，思维经义，将它里面精要的义理付诸实事，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一定要守规矩，要成人之美，一定要爱惜器物，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到，常存此心，常修此行，我们前途是光明的。如果违犯，眼前图一些痛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一点是我们要记住的，要认真好好地去学习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